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aise 的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73集。 李云听了一愣，随即脸上的笑容按了按。 怎么还记得你小师兄啊？ 当然记得，我不但记得他后来长什么样，还记得他小时候呢。三师兄是最疼我的。再说，就算我真不记得，大师兄画了他快100年了，我会认不出吗？ 扶摇派每一代弟子都有留画像入九层经楼的传统，纵然他们现在回不去，颜征明也一直很想替程前留下一幅，可惜他删删改改重来了一遍又一遍，至今也没有一副成型的。 哼，没良心啊，我们就不疼你了。 他说着也随着水坑多看了两眼，但只觉得那人惊鸿一瞥似的一闪而过，什么也没看出来。 你小师兄从小模样就端正，长得好的人细瞧起来可能都有一点像，没什么好大惊小怪。 李云顿了顿又嘱咐道。 哎，对了，这话记得别跟大师兄说，小心他发作你。 哦， 水坑随口应了，眼珠却叽里咕噜地转了个不停，心里没羞没臊地盘算。 这个小哥长得真顺眼，我一会儿非得要去认识认识他。 他这么一想，莫名的就有点迫不及待，展开身后翅膀飞到了半空中。 大师兄怎么还不回来？这是打算留在那什么明明谷当上门女婿吗？ 不必使用真元，水坑天生一双千里眼，随便一瞥就能看见几十里外奔跑的动物。他漫无目的的四下一瞟，突然看见远处有一道寒霜似的剑光冲天而起。随着那剑光，水坑才注意到那地方四下竟然罩着一片不易察觉的血气，不知是什么人的剑气，顷刻间带起一片寒霜，竟似海潮一般的翻涌而起，如清风扫落叶，将那血气横扫一空。接着一团浓重的黑雾四散而逃，转眼便消失在了四面八方。水坑看得呆住了，并未尘封的记忆隔着无情光阴转眼便滚滚翻涌至眼前。那年海岛深秋的小院中，有一个少年仿佛是一时兴起，偏头对他一笑。 小师妹，给你看看什么是海潮剑。 依稀眼前，水坑的心狂跳了起来，他突然将双翼展开到最大，不顾李云在地上喊叫，纵身往那剑光方向飞了过去。且说那一剑，程前当时跟着尸体上的鬼脸黑影一路追了过去。他亲眼见过大鬼修蒋鹏，又与从噬魂灯里逃出来的鬼影唐枕相交多年，对噬魂灯那股化不去的戾气十分熟悉。黑影一窜出来，他就感觉到了，同时心里越发疑惑起来。 鬼影一般都是成型的魂魄或者元神，哪个会长得跟块抹布一样？ 那抹布似的黑影逃出了十多里，一头扎进了一个山洞中。程前尚未踏入，已经闻到了山洞里呛人的血气。他没有贸然进去，只是在洞口分出了一缕神识。到了元神修士，神识放出，方圆百里都能在他眼里无可遁形。可这山洞里却仿佛凝着一层浓稠的雾气，程前只能勉强看见山洞深处仿佛有什么东西。就在他谨慎地在洞口打转的时候，忽然听见身后不远处传来了不加掩饰的人声。年大大扯着他的大嗓门朗声道： 小兄弟，你是说当时尸体就在这附近吗？ 另一个年轻些的声音应道： 是啊，当时我们全村人都是在这儿看见的那道白影。 程前眉头一皱，当即将自己身形隐去，在一旁看着那两人走到山洞口。 他见过六郎几面，印象里是个七情上脸的少年人。可是此时，领着年大大走进山洞的六郎神色却十分木然，细看他眼神暗淡，瞳孔中好像有一团灰蒙蒙的雾气，越是靠近洞口，那雾气就越浓重。眼看年大大这个眼大无神的二百五没有发现一点不对劲，直眉愣眼的就跟着六郎进了山洞。程潜不再犹豫，立刻将自己的气息全部收敛，跟了进去。他真身为聚灵玉所化，收敛生气很有一套，比寻常肉身容易得多，随时方便装死。年大大边走边说道： 你别说，这山洞确实像死过人的，闻着好像有股腥味。 程潜不远不近地听了，心里一阵无力。 这洞察力绝了。 六郎没有回答，双目发直地在前引路。少年的脚步敲在地面上，一下一下的间隔半晌没有一丝变化。 小兄弟。 依然没有听见回应。年大大终于有点发毛了，忍不住壮胆似的喊道： 师叔，程师叔，你在里头吗？ 他话音戛然而止，仿佛被拔了舌头一样，目瞪口呆地站住了。前方细窄的小路已经到了头，引路的六郎突然悄无声息地倒了下去。那山洞中情景豁然眼前，只见此地陈列着一个一人多高的器物，油灯形状，长口长颈，长颈下刻着密密麻麻的符咒，一路与地面相接，血红过的皱纹布满了方圆几丈之内。符咒没什么可怕，即便是真可怕，以年大大的二五眼也看不出什么门道。把他三魂吓掉了七魄的是，那油灯里泡的居然不是灯油，而是一池血水。血水正不知被什么搅和着，无风自动，无数骸骨在里面上下起伏，整个山洞里血光冲天。悄悄跟来的程潜皱起眉， 这不是之前被北冥君毁掉的那盏噬魂灯吗？ 就在程潜仔细地观察噬魂灯下的符咒时，一道白影突然毫无预兆地从血灯中飞了出来，让人猝不及防地没入了六郎的身体。那少年在地上卷成了一道奇异的姿势，然后突然一跃而起，指甲暴涨了三寸，狠狠地掐住了年大大的脖子。年大大身为修士，重剑已经在手，那一刻本可以抵挡，可他一看见六郎那张少年面孔，又泛起了妇人之仁。 这孩子可是个凡人啊，我一剑下去，他未必还有命在啊。 仅仅是片刻的犹豫，年大大就错失了最后的时机，魔气转眼就完全侵入了六郎体内。那少年脸上原本光洁的皮肉一片片脱落，手臂上的骨头蛇似的条条扭曲，被庞大的魔气冲撞了一边长一边短，畸形的指骨抵破皮肉而出，抬起来直指年大大的眉心，沙哑的声音喃喃道： 取幽冥之阴，融千人血气以为躯，化神魂万条，鬼道独尊。 年大大头痛欲裂，三魂七魄齐齐震荡，感觉自己肉身竟是要留不住魂魄，眼看就要从眉心飞出去。那六郎脸上露出一丝狞笑： 魂灯在，什么人？ 一道雪亮的剑光袭来，毫不留手地向那六郎头顶劈下。六郎抽魂做法骤然被打断，险些遭到噬魂灯反噬，迫不得已将年大大丢在一边，当即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怒吼。程潜从无人处提剑走出来，仍在低头看噬魂灯下面的符咒，不慌不忙地开口道： 怎么，江前辈，当年北冥君以一魂撞毁噬魂灯，已经没有形神俱灭， 看来鬼道对魂魄之事果然有独到之处。你这是难不成想要重塑噬魂灯？ 程前一看见那巨大的噬魂灯，首先想起了蒋鹏，再一听他开口说话，顿时感觉更像了，只是无法确认。地面上的符咒复杂的惊人，就连程前也一时难以完全参透，因此他故意托起长音，装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毫无根据的信口胡诌了一通，想借着说话拖延片刻，好让他能将地上的符咒整个死记硬背下来。谁知此言一出，那六郎竟然脸色大变，怒吼一声向程前扑了过来，竟像是被说中了什么秘密，准备杀人灭口。程前旋身闪开几道黑气，心里陡然一惊， 此人竟真是蒋鹏，他竟然真是在练噬魂灯。 纵然蒋鹏本是绝世大魔，附在凡人身上又没有噬魂灯和鬼影傍身，以如今程前的修为也不会将他放在眼里，尤其这蒋鹏明显已经失去了理智，活像一条疯狗。 此人眼下情况与当年东海之上让一干门派威风扫地的大魔王简直天上地下，这假装恶鬼作祟诱骗附近修士的注意，真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吗？ 程前突然毛骨悚然， 鬼道到底是什么道？究竟是人以噬魂灯为器，还是噬魂灯噬人成鬼？当年究竟是什么人将蒋鹏引入鬼道的？ 程前当即不再压制自己的修为，以他为中心，寒霜渐渐笼罩了整个山洞，却偏偏无法渗入那噬魂灯附近。蒋鹏被寒气一击，居然找回了几分神智，退后半步，警惕地盯着程前。 你到底是什么人？ 清理门户的人。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